论坛中一个署名叫做 Love OK 的朋友发来一篇真心去爱这样的文章。 最近的天气有一点冷，我就不想出。 男孩和女孩初恋的时候，男孩为女孩折了1000只纸鹤挂在女孩的房间里。男孩对女孩说，这1000只纸鹤代表我1000份心意。那个时候，男孩和女孩分分秒秒都在感受着恋爱的甜蜜和幸福。后来，女孩渐渐疏远了男孩，女孩结婚了，去了法国，去了无数次出现在她梦中的巴黎。女孩和男孩分手的时候，她对男孩说，我们都必须正视现实，婚姻对女人来说是第二次投胎，我必须牢牢地抓住这一切的机会。因为你太穷了，所以我难以想象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日子。男孩在女孩去了法国以后，卖过报纸，干过临时工，做过小买卖，每一项工作他都努力地去做。许多年之后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和他自己的努力下，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家公司，他有钱了，可是他心里还是念念不忘女孩。有一天，城市下着雨，男孩从他黑色奥迪车里看到一对老人在前面慢慢地走。这个时候，他认出那对老人就是女孩的父母。于是男孩决定跟着他们，他要让他们看看自己不但拥有了小车，还拥有了别墅和公司，让他们知道他不是穷光蛋，他是年轻的老板。男孩一路开慢车跟着他们，雨不停地下着，尽管这对老人打着伞，但是还是被血雨淋湿了。到了目的地，男孩呆了，这是一处公墓，他看到了女孩，墓碑的瓷像中，女孩正对着他甜甜地笑，而小小的墓旁，细细的铁丝上挂着一串一串的纸鹤，在雨中显得如此的生动。女孩的父母告诉男孩，女孩并没有去巴黎，她患的是癌症。女孩去了天堂，希望这个男孩能够出人头地，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，所以女孩子才做出这样的举动。她说她了解男孩，认为他一定会成功的。女孩说，如果有一天男孩到墓地看他，请无论如何带上几只纸鹤。男孩跪下去，跪在女孩的墓前，泪流满面。清明节的雨不知道停，把男孩淋了个透。男孩想起了许多年前女孩纯真的笑脸，于是他的心开始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血了。这对老人走出墓地的时候，他看到男孩站在不远处，奥迪的车门已经为老人打开，汽车音响里传出了哀怨的歌声，反反复复都是为了你，在这样的风雨中，千纸鹤慢慢地飞起。